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来说，朴实安静的小镇也许是放松的最佳目的地。美国纽约州东北部的普莱西德湖小镇冬奥之旅，也许能够让大家找寻到一个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。普莱西德湖，一个只有2900多居民的幽静小山镇，因为曾经举办过1932年和1980年两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而闻名于世。普莱西德湖既是小镇的名称，也是湖的名字，它有着宁静之湖的意义。在普莱西德湖小镇可以找到宁静，但是不会觉得无聊，因为那儿每个月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活动，比如说6到7月可以去那儿观看马术比赛，6月份还有普马啊，就是普莱西德湖马拉松，还包括半程马拉松。据我了解，国内不少马友都参加过。9月份还有铁人三项赛，普莱西德湖铁三可是被纳入到铁人三项赛10大经典赛事之一的。不过今年由于疫情的原因，9月份的赛事被取消了。相信等疫情过后，我们还有机会看到这项充满魅力的赛事。同样在9月份还有热闹的烤肉节、音乐节等等各种嘉年华活动，每年1月底还会举行纽约州冬季运动会。作为曾经举办过2届冬奥会的小镇，如果我们去那儿，可以尝试雪橇、滑雪、冰攀岩、速度滑冰，甚至跳台滑雪。要是对冰雪运动不太在行，也可以玩点别的，比如说美丽的阿迪朗达克州立公园，那儿比黄石国家公园更大，而且还可以提供全年的户外活动。在普莱西德湖镇的主街，街道两旁有着各式各样的小店铺，当地人还会因为曾经举办过2届冬奥会而感到骄傲。奥运五环的标志和冬季冰雪运动所用的器具店随处可见。在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跳台滑雪馆，有2座高高的滑雪台，场地的另外一方是自由式滑雪台，现在那儿已经对青少年开放，不少在那儿训练的小运动员们从滑雪台上滑下，一跃而起，完成几个空中动作之后跳入下面的游泳水池中。而在雪车雪橇中心，1932年冬奥会时使用的有17个转弯的雪橇滑道早就已经不能在冬季使用了，而成为夏季游人们游玩的设施。后来建造的滑道采用了更先进的设计和原材料，一共有12个转弯，一直沿用到现在。当地人介绍说，等树叶变了颜色，那就是一年里最漂亮的时候。9月底、10月初的样子，大家就要开始清理雪橇滑道，准备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雪橇运动员来这参加训练和比赛。这些事情一直要延续到来年的4、5月份。1980年，奥运会又回到了普莱西德湖，当地为此新建了一座奥林匹克村，改建了奥林匹克中心滑冰运动场，修造了2个跳雪台以及雪橇滑道等等。更多关于当年的故事，我们留着等时间轴转动到第13届冬奥会时再去详细了解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冬奥加速度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冬奥加速度，科学的健身知识，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，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， 多样的运动项目， 攀岩呢，它是 那么滑冰呢， 专业的健康指导， 膝关节对准脚尖， 幺零二五